D100 雖然對黎光沒有認識，但亦都知道黎光是雲南的一部分，特首批准去雲南已經涵蓋了雲南以內。牛膽魚蛋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是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 在3日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 早晨，早晨啊！ 2013年 10月1日 我的手錶是9月31日 每一天聽到富哥在講時間的時候我又想起那兩句日月如梭的四個字有什麼其他的代替呢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八個字都還是這八個字 咁我才疏學淺無言以對另外那八個字行不行呢咁啊語文編輯啦這個隊得好啊我這些呢我就即係咁講我唔係一個好鍾意睇書嘅人但係我對中文呢就當然比英文呢即係不其然因為遲幼中學呢中文呢即係啲根底好英文 所以不過自己都知道中文是有興趣但都是才疏學淺例如剛剛看到現在你這個白色巨塔的作者山崎豐子你有沒有看的我有看過他一本叫《兩國祖國》我看書很多時候我不是跟作者我最近這18載喜歡看人物傳奇亦都喜歡看看這個作者我被他這個名吸引《兩國祖國》這麼有趣然後揭下講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美籍日本人在美國的生活在打仗的時候面對種種的煩惱以及被人歧視被美國人因為日本人大家每個人都美籍兩代的日本人在大歷史的巨輪底下怎樣自處接著看完我覺得擺回好像在香港現在一樣香港其實我們各個都是中國人但是英國的殖民地 長大有些東西拿了英國護照有美國護照很多時候都是一個相當寫實的感覺譬如今天是國慶國慶對你們有什麼感覺呢這麼多年來 很老實沒有感覺我們敬老啊等老人家說先老人說就是你六十多歲想法即是你跟 你即是建國一年又出生50年 我是爸爸帶我逃難下來我是避開共產黨而來香港避開共產黨我是從我的家長口中對共產黨是完全沒有好感當然你現在看到他是強國又太空那麼厲害又軍事又經濟那麼厲害但對不起我對 共產黨這個中國是極之失望的你見到的就是貪錢你見到的是貪污為什麼這麼厲害呢即是強國強得來是沒有品的強我必須強調我不是不愛國但我對共產黨這個中國我是失望 想吧，這樣講起，我講一下我自己的經驗，大家都知道我是北京出生的，其實小的時候，我一直都覺得北京是我的根來的。 但是近十年我覺得香港才是我的根，為什麼有這種感覺？做媒體，副官不能回內地，你不會知道，如果你跑過內地新聞，那個深圳河、那個橋、羅湖橋對我們來說的意義是很重大的，我每次回內地採訪完新聞，一經過，一踏上那個橋，我立刻就覺得 唞淡大氣，整個人放鬆了，那種心情是很不同，你會覺得這裡是很自由，我是很安全的，我說些什麼，我做些什麼，是有人來保護我們的，那種價值觀，為什麼近年我會覺得我自己是一個，我的根會在香港，我覺得 很多人都會用一個國籍或者是你在哪裡出生來評定你會是不是那個地方的人，其實我覺得不是，我覺得如果你認同香港的價值，我們普世的價值，我就會覺得你是香港人，我不會理你在哪裡出生，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又大膽問兩位，如果下一代，不是下一世，你就有機會選擇， 你會不會選擇做中國人？你這麼貴才想的，這個來世不做中國人，這個也有很多人這樣問的，我這樣問的，其實每一個人問人，來世做中國人是沒問題的，你都會選擇做，譬如上帝跟天主說，林伯，不是，你大哥，你真是當，有得選擇，今天我做著五分鐘， 上帝天主先，好啊，即是touch wood，不好意思，即是要說你已經升了先，你都好啊，上天堂啊，大佬啊， 林伯給你選擇了， 林伯，林毓華，看看這麼多國家你選哪一個，你在世，D100做這個台長，做得這麼好，又講真話，行公義，你今天上來天堂了，看過你的東西，都頂得好了， 其他人不行，沒得被人選的，其他下一世做什麼都可以，你就有了。林伯，美國人、英國人、挪威人、瑞典人、丹麥人、非洲人、日本人、南韓人、韓國人、菲律賓人、中國人，還有很多，你選誰？ 這樣問我，我就說我願意做一個人口最多、歷史悠久、溫文爾雅的 中國人，即是林伯，即是林伯之前的中國人，可能是唐朝，唐朝是中國，我相信李世民。傅哥，你問這個問題問得很好，我自己也會很糾纏，其實我覺得做中國人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但我覺得今天思考這個問題是有意思的，值得的，所以1831138 共產黨所謂的新中國誕生了64年， 如果今天我這三個傻佬傻妹就問大家，你願意來世做中國人嗎？其實我們為什麼說真的，如果大家在心理學上來說，我今天有這個問題，證明我已經有猶豫了，如果我沒有猶豫， 但是做人像中國建制64周年，其實我們找回舊帳，當年毛澤東1942年在會見中外媒體的時候，他曾經說過一句很出名的說話，幾多年？1942年，即是未建國，建國那時候他未必想到自己有機會建國， 我覺得會不會是44年，打拼緊，如果他說有你都不相信，44年，尤其是43年，他見中外記者，尤其是外國記者的時候，他說了一句什麼話，我想你們當年如果林伯、傅哥在這裡，一定會很振奮的，立刻入黨，他說中國唯一欠缺的就是民主， 唯一欠缺的是民主，是啦，不是他沒有習東自己都誕生了，不是我講過這句說話嗎？真是不過你見到的就是他講的民主，就不是我們心目中現在認識的民主。他當年說的民主協商，跟中國的很多黨派商界的協商，我想事後真是一人，余文他講得出，睜大眼睛說得出這句說話，你就知道共產黨的 基本和他們的本質就是睜大眼睛說謊，你見到到現在和毛澤東的崛起，到共產黨打低了國民黨，有什麼分別？到現在還是說派別，說是權力的鬥爭，沒有進步。 其實林伯說起毛語錄這件事，其實你們兩位實會知道近年除了特別之處，其實全國只有兩個地方有毛澤東的雕像，還在其中一個是沈陽，另外一個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大家糾正我，應該是延安，延安延安長江的據地，只有兩個地方，全國其他那些是民主之後全部都是沈陽。沈陽為什麼會有呢？ 你都是七十歲八十歲命，作為一個中國人這麼多的苦難這麼多的苦痛這麼多的包袱這麼多的，當然你說你不對，苦難你又不跟我們一起承擔，但當然要天父你，作為一個天主教徒不應該對苦難有這樣的態度，但是我從另一個國民的角度去做，可能我做得更加寬容開心，不過即是 你說起這個憤恨其實習近平和李克強上來的時候其實國內的知識界的人、政界人都自由派的人對他們兩個期望很高希望中國可不可以真的走一個憲制到今年的高峰期中國夢哇有 外面有個美國夢原來不是中國夢原來是中國崛起的夢原來都是要犧牲小我完成大我再加上今年是毛澤東的120周年剛才想法計算得很清楚是120周年原來是1893年10月26日出生的聖誕節的翌日 毛澤東120周年唱紅打黑的薄熙來落台大家都在想毛派會不會從此消沉但你看看近期想把剛才舉的例子毛雨綠又再出現再加上毛將又在各大地方又出現我們不由得不問這個習近平是搞什麼東東又或者這樣說 你語文曾經說過習近平隨時可能是一個旗子他跳過草裙頂不住左邊右邊但最失望就是他和他爸爸老頭子的路向真的沒有的他改革的你想想習仲勳是中國十大元帥之一 當年最出名的我們香港人最關注的八九年文那時候他第一個跳出來反對鎮壓的一個人我們當然會對他的兒子會有一個寄望希望他可以子承父業太大的期望放在他身上有時第二代是很難跟第一代人或者他的上一代比較你想想每一代都有他自己的 可能這些也是一個壓力或者他根本的能力你只是董浩雲和董建華我經常都記得董浩雲的自傳有一頁講到今天開董事會建華又遲到了<笑> 他活在一個強人的陰影已經開始了所以有時想想毛將不斷在各個城市樹立很明顯就是共產黨最保守的一派在陸續希望插旗 另外一個令我們更加要反思的就是習近平也好薄熙來也好他們這一代全部都是文革長大文革裡面這些人其實文革真的洗了很多人的腦如果當年長大的小朋友一定會受毛澤東影響當他是神那麼拜再加上他自己背後的特權就是他父輩那種副任他們今年 他們今時今日是可以掌權他們全部都是靠這一類所以其實他們除了是太子黨之稱也是叫紅二代就是這個意思這些人是深受毛澤東的影響所以你是不是擔心這班紅二代的當道甚至是成為主流的話你對中國共產黨書記所說你怎會不絕望 你真的會擔心他上了台之後這一類表現出來的問題再加上他緝不說我覺得這個最離譜普世價值不說新聞自由不說司法獨立不說公民社會不說公民權利不說不都是說穩定權貴之產階級又不讓我們說黨的歷史錯誤又不說徐錦堯神父說我做過沒做什麼你看看最近英國 太不像我的官公船你是燒咯你是鷹陽爪不報喜不報憂不報憂不報喜真是說錯了就是這樣他的喜和我們的喜是不同的所以我覺得有些人不斷地說八九六四的包袱放下我們的新一代的領導人 另外一件事就是如果不是跟他們同一個坐在同一個跳船的話他怎麼鞏固令到他自己可以坐得穩呢所以一個壞的制度好人都要被迫做壞事所以他所說的東西就是習近平說的東西其實全部都矛盾很厲害我最記得他說要將權力關在籠子裡面真是挺好聽的一句說話權力關在籠子裡面其實是我們公民的權利所有說真話的人是要關在籠子裡面 富哥你真是幸福可以在香港今時今日我們三個在這裡說話我當然是這樣想但是當剛才你提到你在北京長大你已經開始覺得北京不是你的家的時候我在香港長大我很擔心有一天我覺得香港都不是我的家這個有機會發生的真的你在北京長大你回到去覺得北京不是你的家同樣地 當我們這一代50後60後在香港長大如果有一天去到10年8年不用可能5、6年後我們都覺得香港不是我的家的時候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是不是怎麼移民呢那你說了我們要抗拒這種發展所以 寡寬覺得心裡有些忐忑的不安都可以打黎雲你會不會繼續做好你的中國人來世雖然沒有對黎江沒有什麼認識但亦都知道黎江是雲南的一部分特首批准去雲南已經是涵蓋了雲南以內的了 牛腩魚蛋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那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政府方面是透過路政署的同事要求港鐵公司在3日之內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早晨早晨你剛才說心裡戚戚然今天除了是國商我們繼續說夏之鋒今天出殯頭七這個真是國商 香港都港商一周年 39條人命 海事處 昨天死難家屬海難死難家屬的出災風公開信譴責海事處曾經向他們透露上上下下的人都覺得不是他們的責任兩位怎麼看呢由689的行為就知道在他躲在自己的博客寫下東西這樣就叫做 是關心的跟進這件事如果你真的認真的我覺得你應該特首應該今天在一個傷痛日子我國慶我都不出席你這樣才是認真督促你的下屬第一件事是不是將考海事處的處長先炒魷魚第一我覺得一個政府人誰沒錯 政府都有機會犯錯這個是沒有完美的這個世界制度沒有完美政府沒有完美人的行為沒有完美於是你錯了你就敢於承認然後你去為死難者家屬是要有公道的處理但是因為你有錯在先不肯承認兼且一年過去 現在反轉豬肚當日你看看今天蘋果那張照片梁振英拿著手巾仔 然後好像在哭生鼻涕的樣子你問我呢但你不記得後面有人踢他嗎後面有人逼他拘捕這裡很痛我覺得你做任何事情這些全部被人看到不單止是一場表演是令人噴飯以及鄙視的表演 我當你當時是做表演正如林伯所說今天一周年你是不是應該政府有些活動來紀念這件事港九小輪都會鳴笛致哀你政府有什麼我知道作為這麼多年立法會議員我對政府他那種心態我大膽的推測他內部一定有 思量和考量究竟我們一周年做些什麼支持說要做些事我們真的都要有些表示否則的話第一都對死難者家屬不敬第二對市民來說對這個政府是有一次的不滿但是反對的人怎麼想呢不行的如果你這樣即是說我們政府有錯了 我們政府哪有錯政府不要有錯就是他們就不想覺得政府有錯他們就是要那種官僚就是覺得不行的這些事情都是寧願被人罵好過有絲毫的做的行為覺得我們有錯於是乎後果不堪設想的不要了於是乎一個政府有這些人在這裡這些人說得出 你就會令到另外一邊的人如果死硬去跟他爭論然後做出來真的覺得後來政府揹鑊這班人就覺得死了我又揹鑊了揹鑊哇大哥容不易我花到我黑花了不要了不喜歡都不出聲於是乎保守的派系就會得勝接著什麼都不會做 但現在的問題是39條無辜的生命 而且事後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出來的報告全部都是這些海事處所有內部處理的方法是有問題羅列了這麼多問題的時候政府一周年你是不是應該有少少最基本的表態出來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來講一下 我們的國商配合在64周年的所謂國慶 這兩個加起來都是一個相當諷刺相當令人覺得真的好像令人的心情相當矛盾如果你是特區政府你會不會或者你怎樣去做 譬如簡單911人家每年 美國政府或者紐約政府 市政府有一個很莊嚴亦令人覺得是對死難者一種思念你看看我們的行政長官政府的總部不會你看看林伯39個死者的名字會不會但是我們的特首現在是國慶的酒席 現在8點38分就在立法會的主要官員全部都出現了就來還舉杯這個豈有此理不如聽他說什麼不如我們播不播到的呢我們現在富哥這樣說的情況下振奮一下大家打電話進來是罵他也好我們可以拿直播的聲音聽聽他說什麼拿直播的聲音聽聽他說什麼香港的競爭力來自 香港各界市民的努力亦都来自国家的支持和不断提升的国际影响力本届特区政府高度重视今日和内地省市的合作关系更重视未来在内地省市和更广阔的领域和更高的层面上合作的潜力香港和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今日香港在內地的經濟活動地理上已經遠遠超過過去的珠三角遍佈大江南北的大小城市產業面亦都大幅超越傳統的製造業和房地產業遍及漁農礦和服務業的各個範疇為香港建立了最重要的經濟腹地 又是說這些話，浩大喜功，我怕大家聽下去覺得是錄音機繼續在聽中央台的轉播，我們不如大家繼續聽，不如聽他說的時候我們又看看我們準備好的死難者家屬的公開信，他們說法是怎樣呢？ 明天是南丫島11海難1周年， 這宗造成39人喪生的慘劇 顯示出海事處內部雲像失職， 運輸及房屋局對該處進行的內部調查至今仍未完成，但適逢下個月起海事處進入退休大潮，5名首長級人員將會相繼退休，其中海事處處長廖漢波更加會在5個月內退休咬糧。 86年已經加入海事處的廖漢波 在海難慘劇後被傳媒多次追問會不會問責下台都避而不答，死撐直到海難後8個月才鞠躬道歉，明年2月他就踏入60歲退休的年齡，如果將累積的假期在退休前放取，隨時可以在內部調查完成前起身走人，估計他最高可以領取一筆個高達860萬的退休金，每個月更加可享有5萬元的長俸。 有公務員團體指出，待當局完成調查，若要對個別官員展開紀律聆訊，需時至少1年半載，到時相關的官員極可能已經退休甩難。一年前的11晚上，直靜的南丫島西博寮海峽突然傳來了呼天搶地的哀號求救聲，香港電燈的南丫4號港九小輪的海太號猛烈撞擊，南丫4號迅速下沉， 船上乘客和船員全數跌入大海，導致39人喪命，92人受傷， 是本港近40年來最嚴重的海上事故，港燈明晚將就海難舉行追思會，港九小輪亦都會在事發水域響號向死難者致意。調查委員會發表過報告，揭露海事處長期以來在船隻監管和發牌制度上都存在嚴重問題。 港府隨後派員空降海事處進行改革，亦都要求海事處進行內部調查工作，但遭外界質疑是自己查自己，港府唯有改交運輸及房屋局調查，而兩名有關船長則分別被控39項謀殺罪， 案件下月4日再提堂。 部分死者家屬短期內將會入品向海事處索償， 估計總索償額超過1億元， 誓要為親人討回公道。 南丫海難發生了1年，死難者家屬就發出公開信，狠批高官只是識做show，海事處推搪失責，家屬仍未為死者討回公道。行政長官梁振英就在網誌撰文，繼續重彈老調。傳聞如下，南丫島撞船事故1周年，去年10月1日晚，事故發生之後，相關政府部門立即全力拯救， 而我亦即時前往警察總部的指揮中心，同海怡半島公眾碼頭了解拯救的最新情況，之後就到了5間醫院探望傷者，並慰問遇難者的家屬。翌日我聯同政府高層官員召開跨部門會議，商討善後工作，並在下午舉行記者會交代相關的情況。特區政府謹記海難教訓， 正全力跟進獨立調查委員會和海事專家的改善建議，我們會堅持安全至上的原則和業界共同制定短、中長期措施，提升海上安全和載客船隻的安全要求。我們亦都一定會秉公和全速處理內部調查工作，調查由運輸及房屋局負責，小組工作已經進入實質階段， 我們必定會嚴肅處理任何失職和失責的人員，如有發現涉嫌違法的，肯定會轉介給執法機關跟進。另外，針對海事處的管理和制度，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領導的督導委員會正深入檢討和分析問題所在，以推行系統性改革。讓我再一次向遇難者親屬 和當晚所有其他乘客致以最深切的慰問，同時重申特區政府是會全心全力做好一切的跟進工作。 心存意跟進工作。 怪之這個689先生的民望仍然不及格。不過我覺得他都沒什麼可能會及格。如果這個特區政府真的全心全意，就應該在大概一兩個月前公布今天除了有國慶的活動，我覺得也沒有抵觸，可以有國慶活動，但是我們都要正視這個問題。 晚上八點20分，我不記得了，十多分，今晚八點20分，港九小輪都會鳴笛一分鐘，你們應該八點20分有個官方，譬如你在尖沙咀碼頭文化中心對開那個地方，是有一個悼念的 讓死難者家屬齊集，讓政府的代表作為代表政府的一方表示對家屬的致歉。所以你看到他們不會這樣做，原因你連廖漢波一個鞠躬開始都搞到你叫他，你拿他條命，死不認錯嘛。 所以這個簡單的國殇一周年的活動，你梁振英政府埋頭苦幹地去了十多二十次國內搞內交，在裏面香港人的人命你們根本置諸不理，甚至泯滅良知，好像死難者家屬轟政府這四個字一樣。 公開信呢，余文你有沒有在手呢？有沒有這個，即是究竟我們所謂在這個港商一周年，我們的死難者家屬說要轟政府，泯滅良知。我最記得最後一句說話，我覺得這句說話是最悲痛，但是也最有力量講給政府知。 39對眼睛仍然目不轉睛地看著你， 這個是寫給海事處的，但我覺得這個送給政府是絕對當中最重要的，最重要送給梁振英。 39對眼看著梁振英， 你當日在那裡紮紮低低拿手巾仔出來抹眼淚，麻煩你不要在那裡貓 好像貓哭老鼠一樣，雖然我用貓哭老鼠好像不是很尊重死難者家屬，都是一種形容，這個人基本上是虛偽。我當他不虛偽，當年他哭得是真情，一年之後這個記憶可以看得這麼快嗎？於是乎你就引證到這個人是為做戲，為達到某些目的，他做什麼都可以，你叫他在那一刻。現在呢又是怎樣呢？ 一年過去了又如何呢？甚至乎你真的認真去處理這件事，你不應該在某個網誌上說你的感受，或者你準備怎樣帶領這個政府，怎樣督促海事處改善海面的安全。其實我覺得最諷刺的就是他昨天出了這個網誌，但今天政府沒有任何官方的活動是紀念這件事，我真的覺得很諷刺。甚或兩位，我覺得如果你梁振英一方面當然在國慶你都要擦一下爺鞋，你爺鞋沒所謂，有來你喜歡擦，我們都控制不到你，但是在演辭當中你都可以提及的。我現在不敢說我猜他一定沒有，有新聞報道剛才的字眼都會寫出來，你大方一點得體一點，莊重一點，特區政府在過去 63國慶的當晚，63年國慶當晚，當晚，去年1963，當晚我們發生一件相當令人心痛的事，在這個酒會，我再一次向死難者家屬和傷者致歉，這樣都是其中一個方法，這樣又不做。 夜晚又沒有致哀的活動。 那你即是完全就是泯滅良知這四個字就表露無遺，他肯定不敢做，如果他說了你這番說話，他怕被上面說他政治不正確，政治不正確，我們最開心的日子就是今天，糟糕，現在我們國慶，你什麼國商39條人，什麼，我大饑荒死千多萬人都是這樣，8964死多少人，中國那麼多人， 死多少都死不完了，所以就不敢說，這個衰仔去年就做錯事了，大班說如果你是當時一早知道了經有這個海難事件，你應該立即終止那個煙花，什麼歌舞昇平，什麼歌舞昇平，在這裡 搞什麼啊，搞哪科啊，我覺得除了這件事，事後敘利浦就是去醫院，帶西環的李剛，兩個人一起去，然後他站在旁邊，好像李剛是我們的特首，所以是督他去做這件事，共產黨員都懂得這樣去爭取這個民意。另外，死難者家屬的公開信批評政府作為人民公僕和後盾，只懂在爭取政績時 前仆后继，说尽冠冕堂皇的假大空承诺，一旦发现仕途受威胁，官僚体制变成为最佳归壳。这几句我觉得写得相当好。昨晚我听阿森哥访问一位死人者家属的家属，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有两种，两点。第一，他们开头想着对 政府，正如他们公开信一样，前仆后继，想着给点时间他们做事，不去作出种种的批评，传媒找他，他们都不想说太多负面的事情，希望在等一年，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半年、九个月、一年，政府做过些什么？于是乎，第二个感觉就是 原来我们的特区政府就是用官僚来包装他们无能的体制。这种给我感觉，其实我过去处理很多苦主的案件，很多苦主的家属同样跟这位家属一样，个个都很害怕，哎呀不要啦，譬如你跟他说，有些人叫他 开下记者会啦，表达你不满，给点压力啦，哎呀不要啦，这样会不会不是挺好的，会不会可能坏一件事，政府真的在做事的那些，比你机会啦，等下一年，你就知道这个政府，如果有些家属不会，不需要这样想，我就站出来去到尽，就要逼你政府做事的那些，往往我不敢说100%能够成功，但往往都比那些开头比较希望与人为善的那些，是得到的东西是更多的。那这个就令到人觉得，你这个政府不逼你，你就不会做事咯。 同一个问题，其实做老百姓很简单，遇到问题的时候希望政府可以帮助他，其实老百姓是很善良的，你不逼他们，你刚才举的例子，到以往那些医疗事故，其实那些市民为什么出来，或者受害者为什么出来要开记者会，走到这一步，他其实之前挣扎了很久，没有人愿意这样来对政府，但是你为什么要逼我们要做到这一步？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从政一班人， 有些人，我们会觉得一早就暗示很明示给一些苦主的家属，但是他们有时开头是不相信，但是最终在我经验，很多人都说，唉，郑家富，我早知道一早听你说。这个过去在我十几二十年的经验，感觉很重。从政者或者做议员或者做公职人员，都要反省一下，有时候借这些苦主 来去争取他自己的声望，或者他在中间的利益是多过为苦主做的。我就在这里，你这一点说得相当好，我就用余下的5-6分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心路历程。如果有人这样批评我，或者有些人这样，过去有的，真的，我就会很 我說如果我和你在鏡頭面前給壓力給政府，而過去確實有些個案真的做到，你覺得哪一個得益最多呢？他可能會問你，你又政治撈到本錢了，下次你又選到了。我說是，如果下次我繼續選到，我繼續用這種方法幫到人，誰得益多一點呢？ 你要看看， 富啊，最討厭人憎的不是你剛才說質問你的問題，是我們見到的議員，甚至是泛民陣營的議員，在鏡頭面就非常落力，力而成勢，但是過後他不跟進。 我明白，這件事我都知道，不過有時你總不能夠在現在的政治體制裡面， 我們試試，你最重要我覺得就是要有一個機會是有人代表你去迫到政府先，市民自然是會擦亮眼睛的，我覺得。所以當然你說我自己也有些不滿，當然見到現在有很多，甚至有些人都可能覺得對鄭家富不滿，你又有些事你是不是跟得很好，你都是出完鏡開完記者會做不到事就走了去了。 但就算是這樣也好，大家都不要忽略這個機會，因為你沒有一班議員或一班意見的領袖協助，或者輿論或者傳媒，我們D100，我現在手頭上500、500，我都說了，我有很多一些個案，他是期望我在D100跟他發聲，但我都說你等等，我都要查清楚。 因為現在今天我不是議員，我一定要跟議員合作，因為我不能夠去寫封信給特首，因為他不會騷擾我，但當年我是議員，他當然要理我，我現在要利用一班議員，因為這班議員都是仍然是建制裏面，建制裏面政府要對他們交代和問責，所以議員畢竟是議員，當然有很多種，但我們就 但我們希望議員真的善用專櫃的身份，要局長、常秘、處長出來交代，所以有時千萬不需要太多有色眼鏡，議員拿這個好處或者選票。我經常在業主大會或者居民大會，我說是，我今天來就是要拿選票，因為我知道我拿完選票我可以繼續為你服務， 我大膽一點，就是說是這樣，這個很正常，任何政客如果夠膽說不是的，我不是來拿選票，你才不應該相信，大哥。如果所有的議員抱著你剛才的心態，其實我覺得香港的市民他們都會很清楚，但問題是，林伯剛才的問題就是面對選民的時候伸張正義，背著鏡頭之後 就是不聞不問，這些議員我們這樣也是，我也明白的，不過我只是希望有一班苦主，以後這個世界永遠都會有苦主的產生，請香港的苦主，我只是奉勸一句，不要對政府太過優柔。 不要對政府一定是，你當日審判，如果雷曼那些苦主，債務主他們不是那麼激烈，政府會做事嗎？銀行會賠錢嗎？所以你說到雷曼，我是對金乃威是寄予同情，其實金乃威是做了不少工作，但竟然在民主黨內部對他因為一件 當然那件事，他的女下屬的問題，可能會對他一定有影響，但他的能力以及他工作的熱誠，我覺得我對他是極之尊重，所以這就是政黨政治，令到我覺得，政治的現實 都是來D100，說兩個早上，說兩個小時，對自己說一些真話， 是可能落得更加開心，就是這個意思，證明D100說真話是多麼令人爽。當然了，好了，我們9點回來，1831138。我雖然對黎光沒什麼認識，但亦都知道黎光是雲南的一部分。 特首批准我去雲南呢，就已經是涵蓋了雲南以內的了。 牛腩魚蛋因為湯顯明簽了名下去，那咪就可以成為存儲禮物，在公帑支付咯。 政府方面是透過勞政署的同事呢，是要求港鐵公司在三日之內呢是提交一個詳盡的報告。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鄭家富、宇文。 早晨，早晨，9:09，我哋咧18311138，今日系64周年嘅国庆，亦都系港商一周年啊！ 嗯， 唉，我哋对于呢个港商，即系国商嗰个商啦，当然好商嘅。政府咧系泯灭呢一个嘅唔系良知， 系 咁啊！听众咧出边都有好多等紧咧，可以究竟系？做不做中國人、究竟香港特區政府、對這個海難怎樣去悼念， 應不應該最基本的表態呢 這些都可以大家打來一起談。我 真的挺失望，我今天現在數一數這個是、香港的主要報章的社論、一篇都沒有講到這個海難， 某個最知識分子最有公信力的報紙關於這一件事很小篇幅而已、 不必再提了，我們不如就聽李生說一下。 早晨啊，李生。 早晨，早晨。 早晨啊，我說 吧。提到你。 早晨，早晨。 你好， 宇文。 早晨啊，李生。 其實呢，你問到啊，這個問題我想講多少少。 哪個問題先？做不做中國人？ 這個萊根不做中國人。 是啊， 是 啊。 其實我想不得萊根，我想其實你看到全世界有哪個國家呢，是最多裸官的。已經個問題已經講咗係根本不做中國人嘅啦，已經點解咁多羅官啦？其實中國一個國家有啲能力嘅，無論佢係財力啊，或者係其他嘅 knowledge 啊，譬如好似阿宇文咁，有好多人都諗住離開個國家嘅。咁呢個國家係咩國家嚟咧？係咪先？ 係。 嗱，我簡單一樣嘢。嗱，我哋殖民地應該60年代，港督，我哋而家嘅3個特首，3個特首都係羅官嚟嘅。人哋以前嘅港督咧。講到尾都係為宗主國法去做事，佢亦都做最咩都留翻去喺自己宗主國。而家我哋而家咧，呢啲咁嘅我官啦，為咩咧？屋企人全部都已經唔係淨係佢，佢自己下邊嗰陣都係啊，全部人都走曬啦，已經係嘛？即係學足大陸嘅嘢，咁所以就呢個問題已經答咗你嘅頭先話佢，究竟係咪下生做中國人啦，我想講翻一樣嘢，講翻文革嗰樣嘢。阿宇文喺北京，我諗可以 share 多少少。我認識中國人，包括譬如話我媽喺大陸文革落嚟嗰啲咁樣，我印象中覺得咧，佢哋文革咧係令到某係佢哋嗰陣人咧，嗰、那個 age group 嘅人咧，喺心理上咧係留下一啲陰影嘅。 哇，唔係一啲啊，係 好深刻， 係好深嘅。到依家啲人咧經歷過咧，提起都仲喊噶。 我覺得他哋唔係淨係佢係嗰個感情上，而係佢心理上咧 係 有啲係有啲嘅好超重嘅影響，包括我媽出嚟幾廿年都仍然係有嘅， 有 方面。陰暗嘅方面。 我哋呢一代嘅上一代人咧，全部都係咁樣啊，係啊。 啊，我接觸嘅所有都係啊。第二， 冇錯。 無論仲喺大陸認識嘅，或者香港認識嘅。第二，我覺得香港咧而家有個好悲哀嘅，就越嚟越好似大陸咁咧。即係唔知阿葉文會唔會得咁？開始唔敢講真話。 太識做啊嚇！ 係嘛？ 太識做人啊！ 中國人本身咧文化嚟講話要講門面話嘅，但係咧門面話同良心話咧，門面話之外咧仲有啲叫良心嘅。但係而家香港咧已經越嚟越咧係唔講良心。 即係門面話都係假話。 門面話可以係良心話。 係可以係良心話，但係門面話通通。 即係 再用假話嚟去， 依家係用一啲違心嘅話， 係咯， 係啦，即係簡單一樣嘢。而家頭先講傳媒，而家呢個傳媒咧一線咧已經係有個通咧講咗咧，以前都仍然係比較即係大地話，好似

可以很肯定，內世都不會做中國人，如果中國是這樣永世都不會做，我要我兒子這樣的共產黨主義做什麼中國人，有什麼驕傲，有什麼，他裡面所有中華為了賺快錢，什麼都可以做假的，還有這個習俗，有什麼用，我真的想問一句，你的家人有沒有貪污？ 我真的很想去回答他的家人，全部都有外國護照，有沒有貪污？特別那個影帝溫家寶的家人，還有今天十億，這個六八九根本都不是香港人，你躲起來，他搬，我不理你，我們香港人，但是南丫你一點也不說，我沒問題，我預了你不說，但是你不放煙花，你已經 你還要那個幻彩說好像繼續繼續那個是做什麼還要繼續做什麼還要放人家響安你又要繼續什麼時候鎮應是的你說得對 我可以回答你,一定有,每年都有,我夠膽說,我在這裡指明一定有兩個人一定會出席,一個叫善仲佳,一個叫陶謹申,當然今年一定劉慧卿都會去,因為他是黨主席。民主黨那些不用說,沒有興趣聽他們。 你知道我的心路歷程你問我我只認識他們深一點我不知道梁家我猜梁家傑都會是那些苦主希望他快點快出來痛苦還有你要為公義為去世的家人真的要站出來這個政府還有現在最無良就是這個海事處對於海上安全的監管仍然是這麼粗疏的 沒錯，根本不站出來,他們不會做的,一路拖到他們那些退勢休,那個報告就出來了,他們拿了長俸,拿了東西了,其實這些日後可以,根據我理解,就算拿了,退休之後拿長俸,如果那個報告,如果真的在他們任內的問題,他們未必可以走得掉的。 這個當然我們是期望是這樣，還有永遠十二一號香港是沒有高興的日子，沒錯，好了，來生都不做的中國人的希望你不要那麼開心，接著到譚先生，譚先生早晨， 我今早一早就聽你們新的新聞節目， 多謝你，給點意見吧。 多謝你 做西歐人即是不是打仗的那些 大家一起捱沒所謂的只要有個希望現在捱生捱死還要對著你六八九被你這樣剝削被大財團不斷壓榨至少去到廉署你說都相信他會做事 中國人一定好像早前兩位李先生那些說的哪裡他們自己都不做有什麼人你說自己去做中國人尤其是近代的中國人近代大陸的中國人就更加愚蠢你一是就管人一是就被人管好像城管一樣你一是就殺他一是就被他殺你是多可憐兩種人你都不想做兩種人都不想做真是可憐你即是你來世你都不做了是不是 最好就是西歐人你喜歡做西歐人為什麼呢香港九七他們生活態度好歷史又夠他們幾千年文化西歐也有幾千年文化羅馬帝國中國也幾千年文化但他們民主比你中國快很多當他們民主的時候你們都還在扣頭 這是最主要的原因多謝你譚先生多謝胡先生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我們的中共永遠想打壓六四那個字眼，偏偏這麼諷刺，今天就是六四，再次出現在陳燕的眼前，偏偏歷史就不可以黃不黃滅的。六四我不知道中共這個慶祝有什麼感覺，對於六四字眼，他現在衝六十四週年，其實六四永遠都是 很多手層不敏感都是八道永遠都打不到，他都壓抑不想提那些不見得光的東西是怎樣傷害人民的東西。我不是一個逢中必反，我想告訴朋友這100台都不是一個逢中必反，但我們為什麼身為中國人，我們想中國有進步，想這個國家有進步，想他聽 人民的說話，我告訴你，過了六四的事件，你有人說過了去就算了，你看到現在今時今日六四過了去，李旺陽事件，還有中共共產黨，你猜不知道城管的放任嗎？現在下山的被人迫害只有冰山一個，現在有一個珠江台有個今日關注，城管的粗暴暴行揭發了，已經出來了，不過 有個女人，我覺得城管一腳伸在那個肚子，踢到飛那些暴行，那個聽D100台的珠江今日關注可以看到的，我覺得他的節目都很大膽能夠看到城管那個暴行。現在最可悲就是香港一國兩制蕩然無存，689這個地下共產主義。 我們不是想說梁振英689永遠都是不好，但我們看到的。 胡先生你說得很對，其實有一件事就是不是說六四過了我們

对现制度和既得利益者满怀怨气，所以他们认为要用更加激烈的暴力手段才可以将不公义的制度改变过来。这六类人士最终对公民抗命的看法会不会有改变，就会影响到公民抗命的行动最终能够成功。如果治理者、短视者、漠视者和仇恨者占社会的大多数，公民抗命的行动就会失败。但如果利他者是占多数，公民抗命的成功机会就会增加。务实者通常都只会在利他者占多数的时候才会发挥到作用。在香港，上述六类人的分布是怎样呢？公民抗命在此时此刻能不能够带来大的改变呢？这都是大家要思考的问题。 我虽然没有即是对丽江没什么认识，但是也都知道丽江是云南的一部分，特首批准我去云南呢，就已经是涵盖了云南以内的了。 牛腩鱼蛋因为汤显明签了名下去，咁咪就可以成为存储礼物喺公帑支付咯。 政府方面咧，系透过路政署嘅同事咧，系要求港铁公司喺3日之内咧，系提交一个详尽嘅报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林毓华、郑家富、宇文。 林伯，你刚才说呢，即是戴耀廷呢，他刚才那篇文里面就说反佔中的人呢有六類人、 幫港發聲的周庸之流屬於什麼人呢？ 是的，我正想問你這個問題，你覺得他屬於哪個人？富哥，你觉得他属于哪个？ 我现在在看黄之锋。 治理啊、务实啊、利他、短视啊、漠视定是仇恨啊？ 宇文，唉，即是那些不要讲住。 是。 国庆门口。 现在啲着啲制服呢，我想是没着制服。 不如可不可以，不过是新闻来的，即是我看到黄之锋呢， 被人阻 挠的，即是手无寸铁一个黄之锋。在国庆酒会出面升旗禮去到，你哪怕他是究竟他的心情是他喜不喜歡做中國人，同不同你慶祝國慶，他都是一個香港人，為什麼他手無寸鐵，其他人可以你不去趕他走？我們看到黃之鋒被保安 被西裝友 就推推撞撞，即这个就是香港咯，是不是？你讲反占中咯，唉，都不用讲到占中了，你讲到现在64周年的国庆酒会，已经是可以陆续不断地在这打压我们一个普通香港人应有的权利。 喂，我想到了，大教授应该加多一个第七类，就是机会主义，就是捞油水的，就属于是这个 捞油水， 就这个就是帮港发声周庸啊、何教授之流啊，这样。 我觉得他呢提出来的六类里面有很多都对他的，治理又对啦，务实又对啦，短视又啱啦，漠视又啱啦，利他就唔系好啱佢噶啦，吓仇恨咧应该都唔系嘅，再加埋即系谂下你头先提出嚟嘅第七类啦，机会主义者啦，吓佢都好叻，占咗咁多类型，咁吴中文又属于边一类咧？你觉得 属于边类啊？ 系啊， 我谂都系另类啊。 另类 系咯，即系但系嗱，呢个另类咧，就真系我觉得系喺我哋嗰个系新闻媒体嚟讲咧， 系 有好少有，而家真系系能够系抗拒种自律，仍然要讲真话，唔多噶，真系，特别系喺个文字嘅平面媒体嚟讲，连月珍教授系其中一个，真系好坚持， 系 行为上。行动上落笔的论据都是这样，当然有些人是不同意他的论述，但是我们觉得最好就是真理是越辩越明，最好就是逐点逐点来去对照一下， 是吧？ 理性。 今天在这个信报那边很长的文章，值得 我們過去在他的年代的聖殿門口，即是我們教堂門口的商販在賣耶穌，都發出他的義憤。這個就是昨天的信報，這個九月二十六號，應該是昨天，不是昨天，再早的，我們先聽一下黃之鋒好嗎？好啊，剛才看，可能黃之鋒，喂，早晨啊，之鋒，早晨啊，之鋒，你被人圍攻，你之鋒被之科捉住了吧？ 聽說奧斯卡好像被人踢，是嗎？那個情況是這樣的，今天我們學民燒兵分兩路，一班人就是去這個遊行的隊伍，就大約四五十人這樣，就在遊行隊，今天早上另外我們就跟奧斯卡加幾個成員，我們就在公眾官禮區有一個正常的途徑就入了去的。當我們入去的時候，其實我們承諾了幾件事：一，我們不會喊口號；二，我們不會高舉任何的示威標語；三，我們連學民支持的T恤都沒有穿，我們穿一些普通的casual wear，然後之後我們就說在升國旗的時候就高舉我們的全民提名全民普選走勢，爭取每一個香港的市民都有一個平等的提名權。但是誰不知呢，國旗升起來距離還剩一個小時，那些記者過來就跟我們做訪問，阿文，你們會做些什麼？那個時候呢，就突然間有些保安人員，是民政署的外判的保安人員，就穿西裝、縮衣服，即是香港城管。 不知所謂，他們其實是沒有任何台人的經驗，他們沒有交代任何法例、官禮守則的情況下，強行用十幾個人包圍著我和奧斯卡，拿一個膝蓋去頂我們、踢我們等等的事情。他們做這件事的時候，你們是站在那裡還是怎樣的？ 我們站在做記者訪問，即是記者訪問的時候，這班香港城管竟然推你們、踢你們、動你們，希望你們不要再訪問，最好就走，是不是這樣？ 是的，但最離譜不是這樣的，當時那個保安說要叫我走，當然這些保安叫我走，其實我有心理準備，但我跟他說，喂，其實如果你要叫我走，不如你找個警察出來調停吧，這些事情，一來就是說，就算你要抬我走，你那班保安人員又沒有經驗，你又不懂抬，你抬了傷了怎麼辦，二來就是說這些事情當然是找警民關係組協調，我們的經驗，我就說，不如你叫你們民政署的大佬出來吧，但是呢， 我們糾纏了一個小時，沒有任何警察、沒有民政署的高層出來調停。當時我們被外判的保安推的時候，保安說我們只是小孩，我們說不了事。而三十米之外，我們看到有一班的 穿著西裝褸的人用我背部抓著我們或者背著我們，我們以為他們是民政署的高層。我們在星期二完結的時候，我們就跨過鐵馬，因為已經完結了，又不會影響到什麼市民，衝過去問那班西裝的人。原來發現那班西裝人裡面，那些人裡面只要西裝上有個灣仔的灣字的襟章 扣住一份西裝褸，原來他們就是灣仔總督察的高層。但其實我們在台的時候，我們不斷高叫民政署的高層請交代為何要抬走，請警察去協調，即是警務人員不執勤。 或者我叫你喊警察，你都要出來去拍一拍我們，但他完全是視若無睹，對我們的訴求。黃之鋒，我想搞清楚，你說那個彎字，我想問一下，那班西裝友最終你知不知道他來自什麼部門？你知不知道的？ 有些就是所謂民政署的高層，有些就是彎字。你怎麼可以判斷？是他自己說還是怎樣？ 到星期二完結的時候，其實我看了他們摸了整個小時，因為我被人抬走，我就看了他們。到星期二完結的時候，我就問他們，其實我是警察，哇，那個我不知道多興奮，他們喊了十幾聲，說希望警察來和他們協調，來解決現在現場的衝突。因為現場有些外國分子在罵我們，叫我們吃屎，叫我們跳樓，我擔心再一次天水圍的衝突會再度出現，所以其實應該真的要找警方去調停。 即是說他有所行動 想叫你走推你們踢你們的時候他沒有表明過身份說他們是警察那些是幫人來的我想搞清楚他們是民政署的人那班是民政署的人來的保安來的即是民政署的外判保安是不是這樣 即是香港的城管大家你說城管的文化今天六十四週年就來到大家還不醒醒黃之鋒你真的很可憐剛才看到你在鏡頭面前我看到你完全舉雙手很容易站不穩不過後面有人頂住你那你現在在哪裡黃之鋰 我們遊行隊伍當我們嘗試去一個見到升旗禮的地方其實我們遊行隊伍那邊我們用警方的繩子我們就說遊行的時候我們會用大聲功但當我們去到一個見到升旗見到國旗的地方我們會立即收起大聲功只是用一個密集的形式高舉一個全民提名的手勢因為如果我們見到國旗升旗的時候即使你幾不滿的政權升旗儀式就是莊重我們都想尊重那個儀式但是在過程裡面警方不斷推撞我們甚至不斷收集示威範圍我們有何文思潮的人甚至暈倒了因為那個維吾太迫的關係好 阿之鋒今天看報紙看到你們租了工廠大廈的工作間是嗎 在荔枝那邊因為其實我們學民思潮現在都要找地方因為我們的人都比較多我們都已經分了四區而不同區每個星期都會有不同的地區的宣傳街站所以其實我們每個星期開會的人比較多都真的一個地方讓我們長期作戰之鋒其實這一次整件事最關鍵就是你們在接受記者訪問的時候這些保安來做這些事其實擺明是針對你們 你們都沒有任何行動只不過站在接受訪問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完全沒有權利做這些事一定是有很多攝影機和影像拍攝的過程他們都這樣大膽做這些事真是離譜的還有最好笑的就是我今天看新聞報道 TVB他們新聞報道用的字眼非常強硬例如黃之鋒在國旗的時候進入了公眾官禮區突然間被保安抬走 但保安完全沒有解釋什麼理由用這麼強硬的字眼 其實為什麼TVB會這樣呢 因為我被人抬走那一刻正正是TV和我做了訪問 就突然間抬走了我交TVB和我做不了訪問 黃之鋒你放心吧這些字眼他晚點可能改的我告訴你黃之鋒我想問多一句因為你剛才在現場 根據我過往經驗社民連應該都有人在場有長毛也在你看到台棺材也有黃之鋒你看到另外除了社民連學民思潮你有沒有看到其他的政治新聞只報道你這宗新聞還有長毛其他的譬如民主黨其他的有沒有人在外面有任何 和一些示威行動當然是沒有的你用當然這個字也用得相當好以你所見除了保安這樣來對待你警方有沒有處理社民聯那些人那些是保安還是警方呢 這個我就沒有清楚反而我知道因為他們沒有入到國慶的會場裡面主要就是警方去招待他們每年都是用這種方式去整個小一個很窄令到他們進不了會場在會場裡面就是保安來招呼你們喂趁著你在這裡阻你吃早餐再問一問全民提名這個問題因為你今天你都是想表達這種意願你跟這個民主黨工黨 民協究竟在公民提名的聯署他們最新的動向和開會理解成怎樣他們最新的動向就是跟我們說我們還要再考慮因為真普聯就要公佈方案我們等公佈完方案再討論我想對於學民思潮來說當然我們的態度就我當然想他是支持全民提名但坦白說我現在再多一份聯署出來其實他們都未必有這個意欲去簽署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到真普聯11月尾公布方案的時候我們到時再聲稱他們抗命他們整個泛民陣營的變化因為我們現在學民思潮做的事就是我們跟政黨有一些協議交完手之後我們由9月開始我們已經不斷去了一些地區宣傳行動每個星期我們有四區的街站擺兩天這樣就在全港各區宣傳我們是會每個星期擺四區街站擺兩天擺到電子公投完為止這個我們現在做的地區宣傳我們就方向就 轉了去接觸市民那邊好啦多謝你黃之鋒不阻礙你吃這個餐點保重自己小心自己的安全謝謝你黃之鋒我們未聽連月爭連文之鋒沒鬥我們是很不贊成的我覺得我們都要講講今天發生這件事傅哥這個會不會是很不尋常一些保安 來針對一些示威者而且之鋒他們其實完全沒有做過事只不過站在接受訪問的採訪的時間民政事務局要作一個解釋其實兩位你會見到香港邁向中國化的社會其實在梁振英的政權底下你就見到已經是比過去幾屆的特首所 演繹的快得交關今天已經明顯地香港城管用膝蓋去頂學民思潮年輕人的背脊、肚腩、身體各個部位這是可恥的行為最重要是這班人沒有任何示威的行動沒錯 他只不過是站在接受訪問的情況下你不應該去做這些事所以我覺得大家香港人如果今天見到這個場面雖然黃之鋒他就與人為善他就比較覺得TVB在訪問我 TVB都比較強硬 TVB現在的老總可能收了電話 新聞處打給他你不要那個字眼這樣寫 你看著,你不要讓我估中 你看看這個字眼在TVB這個新聞 維持多久你看看今晚6點半、11點半、11新聞有沒有我們放長雙眼看看TVB這麼深海這個問題最大的黃之鋒這次何文思潮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民政署一些外判的保安 在別人未有任何示威行動的情況下作出這樣的行為 第二件事就是說 他這些行為擺明是針對學民思潮最重要的就是人生有自由基本法提供給我們的自由我們是去言論和集會的自由兼且他們已經沒有橫額、沒有口號只有手勢都竟然面對這麼粗暴那你就是日後我們香港人 還哪有享有自由我們這種核心價值當然無存的了給這班香港城管所以為什麼戴耀廷說佔中哪有暴力只有暴力的時候就是你們反對佔中那些人的暴力就好像你現在這些香港城管的暴力就是這樣了對不起我有這麼勞氣不過看到剛才的鏡頭再聽到黃之鋒我真是悲從心即那種悲憤香港搞成這樣 我們一起聽聽吧聽聽吳宗文對連月爭怎樣在那裡算了吧沒有了在9月26日連月爭就在《信報》撰文標題就是《看耶穌佔中問中環誰屬》約翰福音第2章13到16節 描述了当年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一次占中事件主角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也许今日香港的基督徒尤其有兴趣思考讨论因为有利观照目下占中运动的义和义耶路撒冷圣殿非常之宏伟有好几百年的历史有关段落完整引述如下 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对有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付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耶稣在倒毁金融市场之时，亦都可能犯了轻微的刑事毁坏罪，对象是物件，不是人。耶稣的行为因此是一种违法达意，而且他心目中的义不一定是所有人认同。连先生对约翰福音2章13至16节的理解虽然富想象力， 但恐怕和大部分基督徒所理解的不一样。正如使徒彼得所言，圣经不能够随诗意来作解说。耶稣更强调暴力不能够成就神的计划，因为他说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他没有鼓吹推翻罗马人的管治。无论奥古斯丁或马丁路德， 都认为基督徒同时具有天国子民和地上公民的身份。耶稣所挑战的是犹太人传统迂腐的宗教法规，而不是罗马人殖民地法律所反对的煽动群众占领耶路撒冷广场而引发骚乱。这个也解释了连先生所不明白的。 怎样看待耶稣在采取激进手段违法达义之前， 没有用尽其他合法途径呢？列宗就认为耶稣没有这样做，很可能是因为没必要。他已经知道所有其他合法途径都是行不通，但是耶稣在圣殿的新教却是教人可以易怒，甚至在要达义的前提下，不单止可以怒，还可以违法，甚至可以轻度动怒。木下的占宗运动强调爱与和平，绝不使用暴力， 调子比耶稣在圣殿的行为更加温和。耶稣讲过我父的殿，显然在耶稣心中，圣殿不是大祭司的私产，亦都不是做买卖的人专有，而是父的，因而是神所有的儿女的。放在香港的场景里面，就有一个相同的问题：占中的场地、中环的公共空间，它的物权到底谁属？是权贵的呢？ 是商假的呢，定是所有市民的呢？我们都不是耶稣，况且耶稣此举具有他的特殊的宗教含义，所以我们不需要模仿他的言教、新教上的刻意举措。有释经家提醒读者，不应该因着驱赶和推翻这些字眼就联想到暴力。耶稣虽然不能够以现今和平主义的概念来到称呼， 但至少他一定是非暴力的主张者。耶稣的义路并不是因为没有一人一票，亦都不是因为罗马人的恶法。换言之，义路的原动力和因由是宗教性，而并不是政治性。因为古语为义者宜也，什么是义呢？按其义分，就是在恰当的时候作出合适的事情。 问题是香港现在的情况之下，占中是不是恰当的时机作出合宜的事情呢？太多人想借用宗教领袖或者宗教经典的说法来加强自己违法行为的理据，就好像回教恐怖分子以《可兰经》来合理化自己的圣战观念。我觉得，如果要占中的话，正如古语为"如安之则为之"， 何须将耶稣言行和圣经原意曲解呢？宇文觉得后面那个钢琴的衬底音乐有什么？哇，我觉得完全是反讽，令到我们想起前一歌在震撼的时候，针对示威者的时候， 鋼琴的聲音， 我再一次向大家道歉。 副歌是好興的， 我有時這種， 你不用道歉， 我要講一講為什麼， 真情流露， 特別我聽到其他民主黨派 當時回歸前後民主黨派在這些問題上是理直氣壯地去做一些代表市民請願的行為。今天小貓三幾隻，剩下年輕人，反而他成為嘉賓，民主黨派成為嘉賓在裏面入幕之賓，甘願被人操控，甘願做助紂為虐。 我們這群年輕人在外面被香港城管這樣的侮辱， 我覺得香港真是， 我覺得我們的泛民收不收恥呢？ 我的憤怒就是這樣而來。 喂，有李先生在電話旁邊。 李先生早晨，你好。早晨啊，李先生。早晨。早晨啊，這麼多位。早晨。請講。請講。我講開剛才中國人的問題，中國人你回大陸呢， 他們覺得貪污很應該，覺得是一種文化，你們應該包容他，可能貪得少，大家應該表示你貪多少，貪多少，應該鬥貪的，你貪不到就不要出聲，貪得少就不要出聲，是吧？ 想到就貪污，個個都是這樣，想辦法走後門去行賄，如果是貪污想做的，但是這樣做法也很無奈，當上帝問你，你現在給你下世， 下一世做不做，你看下去，還是共產黨越來越重我，想來之前上來天堂之前好像越來越worse。我覺得來世做不做中國人，其實內地所有的官都會跟你說傻的，我怎麼會做中國人，我現在都已經不做了，你想想他們在內地拿錢，然後所有的家人全部去了外國，又有外國的passport，所有的錢全部去了瑞士銀行。 當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官員已經回答得很清楚了，你們傻瓜，平民百姓都是，其實大陸的老表都是，不過我現在上不了位，局住在這裏，如果我先走，把錢盡量拿出去享樂，你給我機會，我 受到後門我都弄一些豆腐加工程那些，多謝你啊李先生，繼續思考這個問題。好了，兩位，我看到輝哥提我，兩隻眼發白，10月2日至10月18日大班回歸早上，我就借歪了，我就思考一下我再來生做不做中國人，在西歐，剛才那位第一位李 生就這樣說了，大家如果見到什麼特別的打電話回來，好啊好啊，我們現場直擊，意大利的情況是怎樣，這個政局。 OK， 拜拜，拜拜， 拜拜。 D100 D100 講真話，行公義，好廉民。D100 大聲台，還聲於民，Voice of the People，還聲於民。